个故事，活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我指着也挺想啦啦啦

沉默，谁迟疑难定夺，谁把美梦捕捉，谁将画卷涂抹，谁结束这折磨，谁轻柔的抚摸，谁总是如琥珀，换温暖魂魄。我从腰边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银河不见不说，不知何以摆脱。我从腰边跌落，落入丛生万座，忽生谋略不落，梦梦何故。我从腰边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银河不见不说，不知何以摆脱。我从腰 上面的故事，就是

些褪色的青春。

将夜幕深深淹没，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，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流过，凝望你沉睡的轮廓。执手吹散苍茫茫烟波，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，我松开时间的绳索，怕你飞远去，怕你离我而去，更怕你永远

最荒唐、啊、偶发天亮之后总是潦草一场，清醒的人最荒唐。 人不多，小孩

39度的疯疯一样的梦，回忆失散，感受在笑容。梦里你是梦，越梦越空，越空越爱走关于你的梦。 吉祥如意，一鸣惊人，人财两旺，万万狗年生生肖。 2月27日下午3点到7点，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，听奇葩说辩手激情辩论，妙语连珠。2月27日，锁定北京电台。 北京时间16年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。下一秒就是未来。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许愿曲， 你好982，我的心愿呢是希望有一个自己的房子。我现在自己在外面租房住，房东家有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宝宝，他总是呢很迷惑地看着我。虽然他一出来房东就会把他抱走，但有时候嘛还是经常会尴尬，可能他要过很久才能明白为什么自己家会有一个陌生的叔叔。所以我希望我能早点攒够钱，然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，也希望到时候呢会有一个我很爱的人跟我一起住在这里，让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能有一种家的归属感。 擦掉桌面上积下的灰，对是非也没多说几嘴，都以为看懂了真伪。

着你到处飞翔，音乐停下来，你将离场，我也只能这样。 成为浮云之

自舍颠沛春风之外，花会凋谢啊，素有从知多少年，秉烛夜复此番明年，岁月梦也昏 守护你。

我的爱情还给你。